攻读户籍记第34章。上主姓氏梅瑟说，你命令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几时进入科纳罕地，这地应是你们抽签分配的产业。科纳罕地的边界是，你们南部的地区是由青旷野直到厄东边境，你们南方的边界是由沿海的极端往东，绕过阿克拉宾高地的南部，经过亲直达卡德市巴尔乃亚南部，再到哈扎尔阿达尔，经过阿兹蒙，由阿兹蒙边界再转向埃及河，直到大海。西部的边界，大海做你们的边界，这是你们西方的边界。你们北方的边界如下，由大海划界直到荷尔山，由荷尔山划到哈马特关口，使边界直达泽拉德。这边界再伸至提弗隆，直达哈扎尔厄南，这是你们北方的边界。你们东部的边界，自哈扎尔厄南划到设凡，由设藩边界下延至阿因东面的黎贝拉，由此边界在下延与基乃勒特海东岸相接，此后边界再沿约旦河下延直达沿海，这是你们疆土四周的边界。梅瑟又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，这就是你们应抽签分为产业的地方，是上主命令分给九个半支派的，因为勒乌本子孙支派和加德子孙支派被自己的家族已取得产业，莫纳协半支派也取得了自己的产业，这两个半支派已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岸向日出之地取得了产业。上主又训示梅瑟说，这是给你们分配土地的人民。厄类阿达尔大司祭和农的儿子若苏厄。此外，由每支派选派一位首领来分配土地。这些人的名字就是，犹大支派是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，西莫昂子孙支派是阿米胡德的儿子舍穆尔，本雅明支派是基斯隆的儿子厄里达德，丹子孙支派的首领是约格里的儿子布克，若瑟子孙莫纳协子孙支派的首领是厄否德的儿子哈尼尔，厄弗拉因子孙支派的首领是瑟福堂的儿子克穆尔，德布隆子孙支派的首领是帕尔纳克的儿子厄里扎凡，伊撒加尔子孙支派的首领是阿仓的儿子帕尔提尔，阿协尔子孙支派的首领是舍罗米的儿子阿西胡德，纳菲塔里子孙支派的首领是阿米胡德的儿子培达赫尔。这些人是上主任命为在科纳罕地给以色列子民分配产业的人。